向谁告？ 见这将军英俊 台打水，你丈夫他到哪里去了？ 俊业， 若望 我师父判子南墙街，十六载度日如年守豪杰， 亲娘铁磨多埋怨，杜月三军血青天，你若能把书信写，小王我与你把书传， 莫非说 你助我的丈夫在何处，你可知我的交配在哪边，他们都在滨州地，我与你儿同窗学友，有拜金兰，论起来你还是我的老妈。

红军的城打下红寨

Thank you.

创造诗意空间。 薄凉汤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 这块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 喂，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喂，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呢。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呢，请您欣赏五音戏《腊八节》。五音戏呢，流行于山东，通俗易懂，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五音戏《腊八节》。 梅花香自苦寒来，十年磨砺终有成。腊八节自问世以来，就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久远不衰。先后荣获1995年山东省5个1精品工程奖、山东省文化艺术节剧目一等奖。今年该剧又以它严肃深刻的主题、细腻传神的艺术表演，荣登本届人口文化奖戏曲类的一等奖。剧中腊八节的扮演者、梅花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霍俊平荣获最佳演员奖。

三个。 哟，老大爷，我是县级省委派来的医生，我叫季英。 撤，我管不着。包银是个好孩子，谁也管不走，是吧？包银，你走了这些天，可把爷爷我给想坏了。好孩子，听爷爷的话，别瞎扯。等过了大年初六，我就帮俺俩办喜事。你爷爷闹土改斗地主的时候，费了这银镯子，来，爷爷给你戴上。好孩子，拢着你这帮姐妹故意，别瞎扯。咱这里好啊，结实山，挨着天，空气新，吃水甜，天上的王母娘娘过节都来咱这里这果子，结实村，都姓孙，祖祖辈辈亲连亲，亲连亲，亲套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全庄几十年没有一个朝地打架的，全庄的老母鸡都得一个是我的下蛋。 老大爷，来，我给你针灸，治治眼睛。 算了，都这么大年纪了。 哎，爷爷，你就试试吧。 去，爷爷， 来，爷爷。 哎呀，算了啊，都这么大年纪了。 老大爷，试试啊。嗯。 爷爷，人家说咱结石村哎，近亲结婚生残疾， 胡说！人家老祖宗就是一母一母，天下人本来就是一家子。 讲了个事啊，真惨。 在一个穷山村，有一家兄妹俩，哥找不上媳妇，亲兄妹就凑合着过了。俩生四个都是怪胎，两口子把孩子放在雪地里活活冻死，两人都上吊了。 别听那个， 我也该上吊了。 你说胡话。 不，好些日子我睡不着觉，光想我这叫什么凶男人，不能养老婆，生不出好孩子。 命啊， 咱俩不能再生孩子了。 那就不生。 你太苦了。 完了，猪在栏里睡不着脏，牛整天的那里也缺不住哩。 听收音机里讲的，山下那些庄，大城市人家拾的、抓的、生的孩子，咱还算人吗？ 比那个干啥？咱有地种，有饭吃，起船里运活活的就行啊。 有句话在我心里憋了好长时间，不敢说。 说吧。 我， 说呀。 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拖累？ 嗯。 上辈子我欠你点债，今辈子啊，再伺候你。 不，咱分手吧。 分手？ 嗯。咱是爷爷给弟弟娃娃钱，结婚又没登记，趁你年轻，长得俊，该找主领成家了。 长明，咱是从小的一表姐弟，怎么能分得开呀？ 分不开，就光生大口袋子。听的全明白了。 生在世为生活，自己的日子自己过，趁早想在花年轻，别把情 me 姐，我知道你疼我， 夸我， 乱说，我比你更不愿意。可想想后半辈子的日子，我沉不住气呀。那一冬天砸了20斤杏仁子，卖了买上些黄花子，花了钱到街头铺里去卷悠卷悠头发，我这都是真心话呀。你起来，起来，狠狠心，跺跺脚，跑出去。你，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看来我不摔碎这个破罐子，你就活不了被刺判。 女婿穿上花 咱一家。哒哒哒哒哒哒哒。 杏仁多少钱一斤？ 是啊， 3.5。 哎呀，这杏仁啊又多啊！啊，快把它扔了吧！ 麻烦我， 你走开人，走，你们到食堂管理室 去，走。我 来 了， 你不来也不行了。哎，这杏仁啊。我走没了。哎，大嫂，这是多少斤啊？ 20斤整。 明天我送到江菜园，5块钱一斤。 我说兄弟啊，把它让给咱哥。 是。你不是说有福吗？ 不便是买主吗？把它让给咱哥们吧。 好，4.5一斤。 哎，你怎么乱成家？ 买不买啊？不买。走去。 好。吃你1块钱的亏。 90块， 大哥，你真好 啊！大嫂，我不要你的，来，10、20、30，90块，大嫂啊，往后出门得多长个心眼啊！你说跟小机器一个样啊，一会儿缝了16件，来，再给你这8块钱，来。大嫂，天不早了，快回家吧，大哥在村头，等着你来。 哥，俺求你个事儿，行不？ 行。 俺男人， 不在了。 你打听着，帮俺找个活干吧。 陈嫂，再另找个主。 哪不？ 那找个地方打工。 只要是能有个住的地方就行啊。 行，管住管吃，一天5块钱。大嫂，你到他家去看看，行啊就留下，不行我再给你另找个地方。 Thank you. 家几口人呀？ 一口。 那人呢？ 在这儿。 你？ 大嫂，你要不愿意啊，现在送你回去。洗澡间，你洗洗澡啊！ 家里还有汤子。 大嫂，这穿的、戴的都在这里，洗把完了都用上。 哎呀，不， 大嫂，你甭客气，不嫌闹就穿吧。 哎呀，大哥，你到底叫俺在哪里干活啊？ 咱啊，先吃草后上套，我到食堂里啊去买饭，想吃什么？ 都算就煎饼。 什么菜？ 我南瓜。 你煎好的。 芸豆。 大嫂，你洗一澡啊！你先洗一澡。30多块、啊、 你是不都这么富啊？ 差不离呀、啊。 咋能的、啊？ 那政策好啊！我们领导有本事，搬起制染厂，家家有横之鸡，人人之羊毛衫，一年啊就发了。 那，你咋还没成家？ 娶我媳妇啊，头一个

陈坤师傅， 八戒，你的钱， 钱， 你值了五个羊毛衫，挣的是工费2000块。 那哪能挣这么多钱？ 哎，不行，咱算算，俺今儿算，一件5块，你看，等于你看。 呀，这还是真的嘞！哎呀，手艺还是真挣钱呀、啊！哎呀，陈坤师傅、这多亏你教俺、教俺学识字，教俺按计算机，教俺这番花样、这钱应该分给你一半啊！ 啊，不！哎，我不收学费，你是个好人，心那么灵，手那么巧，什么针法说一遍就会。 你老是这么夸奖俺。 师傅，你织的羊毛衫一上市是千古一空，你织的花样啊能上美国下南呀。 你说的俺都成了神仙了。 神仙？嗯，是我。 你 狗屁。哎，山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 什么金凤凰啊，我连只老母鸡都不如。 哎，八戒，你甭谦虚，半年啊我叫你放金光，你看我给你买的小学课本一二册。 呀，大哥，你能识多少字啊？ 书本上的字 啊 我都认的。 哦， 我自学过电打大转。 大转？ 哎， 手摇啊。 电视大学大专版，小大嫂，不，弟妹， 你就叫俺八戒。 八戒， 嗯， 半年多了，想家了不？不给家里大人孩子送点钱去呀、 我没有家。我没有家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替你伤心事。八戒，你看我织的这件羊毛衫， 人头像， 像谁？锦纱添花， 我也要织人头像。 这个猪八戒 被媳妇。 好，我看这个媳妇是谁。 八戒，你在想什么？朝明到处找你，你还不回家？回家，回家！ 爷爷，我这就回家。爷爷，我这就回家。长明， 你怎么了？ 我害怕。 怕什么？石头。 他像人。 死人是活人。 活人。 他吓着你了？ 他要我回家。 啊不，我知道你不想回家，你，你不能回家。 好。挥刀砸碎搬走。 我的心跳 这么紧呀， 像我的血流， 天要塌下来了， 我顶着， 我害怕， 有我在。